需要解释的是，老炮这个词儿必须儿化韵，而且应该写成浸泡的泡。电影里用的是枪炮的炮，在北京话里是不能儿化韵的。火炮的炮字只有两个意思，一是火炮大炮，这里属于大的事物，不能加儿化韵。还有一个意思就是烧，但要读二声，念成袍，如炮制中药。我跟一个80多岁的老北京探讨过老炮一词，他是老警察，当过派出所所长。他说老炮最初是黑话，为什么叫老炮呢？因为这些老流氓见过风雨，像木头一样泡在水里，轻易不出面。听他这么一说，我才恍然，因为我接触过的老炮级的主说话办事都很低调。根据电影里冯小刚扮演的角色，老炮应该写成浸泡的泡，这才是北京话。不过现在自传的词儿很多，按照电影的名老炮写，也没有更多的人去计较。 有滋有味北京话节目，作者刘一达，演播郭伟，编辑关晓松，感谢您的收听。

朋友们注意了，今天呢，凡是活动时间内打进4007106108参加北京第二家瑞麟旗舰店开业典礼的朋友，就能够不花钱免费领取一盒羊奶粉以及新疆红枣两斤。报名热线记好，是40071061084007106108。 有朋友问，不会吧，打个电话就能送羊奶粉？是你们活动当中经常推荐的瑞麟羊奶粉吗？没错，就是我们活动当中常说的陕西富平瑞麟羊奶粉。 是 每天一包，补充640毫克的钙质，7.5毫克的铁，3.8毫克的锌，480微克的维 A， 40毫克的维 C， 7.9微克的维 D， 12.5毫克的维 E 等等多种的维生素、矿物质和微量元素，一克都不少。关键瑞麟旗舰店开业，所有北京听众只要报名，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喝。 是， 报名热线是4007106108，4007106108。 咱们瑞麟门店想的周到啊，不仅送羊奶，还要再送2斤的新疆红枣。 对， 冬天干燥，吃红枣再合适不过了。 是， 周末在家炖一个红枣银耳汤，给老爸泡一杯红枣茶，给老妈煮个红枣粥，给孩子做一个枣泥糕，炖汤、煮粥、打豆浆、干吃都可以。总之啊，常吃红枣的人脸蛋都是红扑扑的， 是 全家老少都爱吃。那今天整整2斤的新疆红枣，瑞麟乳业今天请大家免费吃。报名热线是4007106108，4007106108。 哇，幸福来得太突然了！4007106108，4007106108。不过不得不提醒您一下，北京瑞麟第二家旗舰店的报名截止日期是1月12号。也就是说，今天是最后一天免费领羊奶粉和新疆红枣的机会了。 是， 仅限100位名额，您听到就要抓紧了。4007106108，4007106108。 好，导播提示，此刻4007106108已经出现排队等待的情况，线上没有打进来的朋友别着急，为了公平起见，我们遵循先到先得的原则，只要您电话打得够快，都是有机会的。 是 4007106108，4007106108。活动时间5分钟，您只要拨打进4007106108，都能够不花钱免费领取瑞麟给您带来的不一样的奶源体验。4007106108，4007106108。 手机尾号5411的朋友说，听你们推荐羊奶粉好几年了，还从来没听过免费送羊奶粉呢。 是， 活动不会有问题吧？ 看来不相信的朋友确实很多。这样吧，咱们问问大家，您打电话的时候收钱了吗？那还有什么好担心的？我们是为了庆祝北京第二家的瑞麟旗舰店开业，特别举办免费送羊奶、免费领红枣的活动。 是， 所以如果你也想来品尝一下，想要免费领上2斤的新疆大枣，现在抓紧时间，因为今天是最后一天了。报名热线是4007106108，4007106108。 导播提示，此刻4007106108已经是红灯满亮的一个状态了。如果此刻您是刚刚打开收音机的朋友，提醒您，今天活动千载难逢，抢购时间免费请您喝羊奶，免费请您吃红枣。本档活动只有100位名额，就看您打电话的速度是不是够快了。 是， 报名电话是4007106108，4007106108。 好，活动马上就要结束了，这边固话0155，手机尾号9003017429100都是在线上等待的朋友。大家别着急，只要100位的名额还在，您都是有机会的。 是， 如果您是喝其他奶不舒服的朋友，又或者担心自己受不了羊肉味的朋友，今天来感受一下瑞麟羊奶粉的口感。关中奶山羊的优质奶源， 是 先进的除膻技术，就是您家门口的好羊奶。拨打4007106108，4007106108。今天最后一天，咱们免费请大家喝羊奶粉，免费让您领上2斤的新疆红枣。 是 最后一天，留下最后一点时间，给您赶快来拨打电话4007106108，4007106108。祝大家身体安康，下期节目我们再见。4007106108，4007106108。 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你的故事天地。 有滋有味北京话，京腔京韵字多情，乡音里面有乡情，北京话里有文化。欢迎收听北京故事广播，有滋有味北京话。本节目内容来自刘一达作品《北京话》，演播郭伟。 翁藕红洗练的北京话。跟翁先生这样的老北京人聊天，会有一种心里非常放松的亲切感。他说的是一口非常洗练的北京话。为什么说洗练呢？因为那些土的掉渣的北京话都经过他大脑这个筛子过滤了。他的口语里很少有嘎杂的词儿，那真是一水的大白话。在我们仅有的四五次聊天中，我从他那儿得到的启示最多，其中最大的启迪就是他说的写作最佳状态时用大白话。他跟我说，年轻时写戏写文章总喜欢用华丽的词藻，以为这样才显得有文采有学问，到老了才明白，越是老辣的文章语言越简洁明白，凡是历史上能传下来的文章几乎都是用大白话写的。古人说的铁肩担道义，辣手著文章，这个辣手就是指老辣的写手。李白的诗，李白乘舟将欲行，忽闻岸上踏歌声，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伦送我情，完全是大白话，流传了上千年，人们仍然觉得回味无穷，这就是辣手的功力。《红灯记》是翁先生写的最后一部剧，里面的台词几乎全都是大白话。其中李玉和的那段提篮小麦十枚渣，担水劈柴也靠他，里里外外一把手，穷人的孩子早当家，几乎家喻户晓，他完全用的是北京话的口语。其实后边两句原来是刮什么云来下什么雨，和什么泥来脱什么胚，上级审查的时候觉得这两句唱词太俗，放在穷人的孩子早当家后面不合适，要求翁先生改。说这话的时候是腊月十几号，过了春节就要审看修改后的戏，满打满算有20多天的时间。按说改这两句词儿也就够了，但写了一辈子戏的翁先生却让这两句大白话给难住了。到了大年三十，他还没琢磨出来，但心里越急越想不出这两句词儿。除夕家人团聚吃饺子，翁先生都食之无味，一直到正月初二他还为这两句词儿纠结苦恼，真是两句词儿难倒了大剧作家。但命运之神在肯节上向他伸出了援手。初二的晚上，老爷子随便吃了几口饭便回到了自己的房间躺下了，冥思苦想，这么些天一无所获，他索性来了个大松心，爱怎么着就怎么着吧，先不用管他了。他随手打开半导体收音机想听段京剧，没有，电台播的是农村节目，一个技术员讲解种果树的知识，心里郁闷，他无心换台，眯上眼随意地听着。突然他听到电台里边那位技术员说了句，不管种什么大家要记住，栽什么树苗结什么果，撒什么种子开什么花。啊，他猛然一惊，忍不住叫了起来，哎呀，这不正是我想要找的那两句话吗？他从床上跳下来走到桌前，把这两句话记了下来，这就是后来《红灯记》里那两句唱词的由来。您瞧，看上去多么普通的大白话，真让您写您也得费一番脑子， 所以千万别小瞧大白话。北京话里的大白话可以说是信手拈来，皆成妙地。为了写好大白话，翁先生80多了，还在生活中找感受。他在《霍生》这篇散文里写道，人在日常生活中耳目所及都会感到声色之美，而触及的日常用品充耳的串向霍生，从早到晚周而复始地伴随着每天的生活，也会从每个人的性格、兴趣、爱好，联系当时的环境、际遇、心情而展开想象，泛起联想，感受一种有内容的美。霍生就是北京城的吆喝，翁先生能从吆喝声中感受到北京话的韵味，并且体会出其中的美来，可见他对北京话的热爱。 北京话有分寸，老舍先生的《骆驼祥子》里面有一段女佣人高妈劝祥子的话， 我说祥子，今儿个的事儿先生既没说什么，算了就算了，何必呢？也不是我潘哥大，你还是小兄弟呢，容易挂火，一点也不避，火气壮当不了吃饭，像你这么老实巴交的，安安顿顿的在这儿混些日子，总比满天打油飞去强啊。祥子，我一点也不是向着他们说话，我是为你，在一块儿都怪好的，得明儿见，甭犯牛劲儿，我是直心眼儿，有一句说一句。 您听这番话的分寸把握得多到火候， 话佐料与口头语儿。话佐料是过去说相声的一种说法，指的是说话的时候使用啊、或、哎、哟、呀、呵、哦、哈等感叹词，加了这些感叹词自然会加重语气，增加话语的味道，以引起对方注意。比如说您来了和哟呵来了您，同样一句话加了佐料感觉就大不一样了。北京人习惯在人堆里冷不丁的来一句，比如看演出喊好，有人会突然冒一句好嘿，再来一段嘿。有时候您在前面走得慢点，后边那位性子急会来一嗓子走着嘿。您在人堆里伸胳膊，没留神碰到了北京人，他可能会来一句瞧着点嘿，这儿还一大活人的嘿。两个人在路上因为一点小事吵起来，北京人往往不去劝架，却在旁边给一嗓子得了嘿，这叫事儿啊，说两句嗓子眼痛快痛快得了嘿。这类冷不丁的一嗓子都离不开话佐料。口头语儿也叫口头禅，是人们平时说话时的惯用词语，这种用语有的是习惯，有的也可以说是毛病，在北京话里叫零碎儿。我们平时说话如果没有抑扬顿挫不同的语气，不加点佐料会显得白不呲咧没有味道，加上点话佐料会显得生动让人受听，如同蒸米饭加点红小豆，味道肯定会不一样。比如这句话，把您的车挪一下让我的车过去，如果这样直截了当的说当然可以，但是您是不是觉得生硬呢？假如加点佐料，哎，您能不能抬抬手让车动换动换，行个方便哦，让我的车过去，得给您添麻烦了。您看同样一件事儿，加进了佐料，话是不是透着委婉和有味儿了呢？但您是不是觉得这么说话有点累，也忒啰嗦了，同样一件事儿，十几个字能说明白，干嘛那么费劲呢？侯宝林和郭启儒在相声《戏剧与方言》里聊了一段北京人起夜，也就是半夜起来撒尿跟邻居对话的事例。侯先生分别用北京、山西、山东、上海等几个地方的方言把这俩人的对话学了一遍，只有北京话最啰嗦，因为北京人理多嘛。除了要说明企业的原因之外， 还要说一堆礼节性的问候与关照，自然也就显得啰嗦了。其实这也是北京话的特点，这一特点跟老北京讲话讲究人情味有关。北京人的礼数多，规矩大，办什么事儿都讲究有理有面，什么都得关照到了，生怕有什么遗漏让人家挑了理儿。说话的时候要考虑礼数是不是周全，还要照顾对方的情绪，所以说话就要带许多零碎儿。当这些零碎儿成了口语里的佐料，就逐渐演化成了口头语儿。北京人说话口头语儿特别多，包括一些语病，有些在语法上也说不通，但北京人都这么说，也就约定俗成了。比如下面这几句话，那什么，您先回回手，把门打开，让我们进去怎么样？那倒也是，你们不能白来一趟，怎么着也得在这儿先喝杯茶再走吧，您说是不是？您可听明白了，咱们这是奔南走呢，离家可是越来越远了。我说怎么样啊您？咱老哥俩有日子没见了，您牙口还那么好，吃嘛嘛香是吧？您瞧我一看您就是吃了来的，身上带着二锅头味儿呢。也是，您每天不喝二两，对得起谁呀？您说是不是？真格的，这是齐白石的真迹，不蒙您，至少500万。还是回去吧，您讲话，他跟咱们隔着心呢，再怎么着，他也不领情不是？这些口语里，有一些北京话里的零碎，如这个，您瞧，是不是？我说，是吧？等等，有些属于口头语儿，如真是的，话说回来，真格的，不蒙您，再怎么着，不是，等等。这些口头语儿有强调的意思，也有重申的意味，如再怎么着，您讲话，您说是不是？当然，有些口头语儿完全是出于说话的习惯，很多时候想板也板不过来。我认识一个朋友，说话总是爱带是不是，五句话里边恨不能有三句带是不是这个口头语儿。有一次我想矫正他这个口头语儿，结果他来了一句，干嘛呀你，要剥夺我的话语权是不是？我笑道，你老是是不是的，我听着心里闹得慌。他黑然一笑，嫌闹您别听了是不是，您不能不让我说话呀是不是，我不就喜欢说是不是吗，这有什么呀是不是？我听了赶紧缴械投降，得了得了，您接着说您的是不是吧。看来口头语一旦形成，改起来很难。其实您如果留心观察，几乎每个人说话都有口头语，只不过有的多有的少而已。有的口头语现在已经成了说话写文章必不可少的零碎，比如说我敢说，应该说，实际上实话说，说句大白话，说句实话，那什么，如果非要的话，用他的话说的话，等等。有些口头语显得啰嗦，但有的口头语又非说不可，因为这才能体现出北京人的人情味儿来。比如您跟老朋友久别重逢，人家抬头见喜，您身子骨可好，瞧您气色看上去多好啊，礼尚往来，您听了自然要来一句，借您吉言，我身体还凑合吧。借您吉言就是北京人常挂在嘴边上的口头语儿。 北京话儿化韵的风味最亲切，您听听以下这段描写的是什么主。酒糟鼻子赤红脸儿，光着膀子大裤衩儿，脚下一双塌了板儿，茉莉花茶一大碗儿，灯下残局还有缓儿，动动脑子不偷懒儿，黑白对弈真出彩儿，赢了半盒小烟卷儿。您问神仙他都住哪儿，胡同离这儿不太远儿，虽然只剩铺开卷儿，不愿费心钻钱眼儿，南腔北调几个胆儿， 几个老外，几个色儿，北京方言，北京范儿，不卷舌头，不露脸儿。没错，听着耳熟，这就是北京胡同里的爷们们的写照，每句话里都有儿化韵，您听着亲切不亲切，乐呵不乐呵。 此尾后缀并非可有可无，尾巴在北京话里要读尾巴，所谓话尾巴就是语言学所说的此尾后缀。后缀是语言的装饰，这种装饰看上去可有可无，有是为了说着顺嘴，没它也可能说得过去。其实从说话的效果来看，这种点缀还是很有必要的。北京话的后缀一般以形容词、象声词、副词为主，如绿不阴的、苦不尖的、温的乎的、黑了吧唧、可惜了的、瞎了吧唧、黑不溜秋、葫芦巴秃、毛了咕叽、老实巴交、肉不鸡、闷得慌、花了胡哨、滑不溜丢、黑了咕咚、黄了咕奶、红不楞登、猴了吧唧、脑瓜勺子、丫头片子、胡诌八咧等等。这里的不阴的、不尖的、得呼的、吧唧、溜秋、巴秃、咕叽、巴咧等等，从字义上说都没有实际意义，但放在词尾这么一缀则显得生动了。后缀有时也带有更、非常的意思，如黑了咕咚，黑加上咕咚就是非常黑的意思，黑到什么份上了呢？都咕咚了。什么叫咕咚呢？咕咚是个象声词，人摔个跟头会咕咚一下。那么黑了咕咚的意思呢，就是黑到您不打手电得咕咚摔跟头。如果您留神的话，就会发现单音节的北京话很少。所谓单音节，就是发一个音能代表一个意思的字，比如春、秋、天、地、人等等都是单音节。但实际上北京话里很少有单独说这些字的，必须要搭上一个字组成双音节，如春天、秋季、天下、大地、大人等等。本来一个字儿就一个意思，为什么北京人非要找个字儿缀一下成为两个字儿，即单音节变为双音节呢？这跟北京人的说话习惯有关，如脆声、细份、甩的、紧溜、皮实、瓷实、别家、业障、乱乎、扒拉、热乎、颠鸭子、扑棱等等。这些词的后缀纯是摆设，没有任何实际意义。在北京话里还有一些词带前缀的现象，比如刷利就是利落的意思，干冷、倍儿亮、溜圆、煞口甜、苗条、单奔、滴溜圆非常圆的意思，滚开啊，就是汤或者水烧开了，滚开的水。这些词儿的词义是后面的字，前缀多是形容词，起修饰的作用，如刷利，词义是利字，即利落麻利，刷呢是形容词，形容利落劲儿，像刷子一样。这个刷字要读刷的去声，同时它也是象声词，像风一样刷的一下吹过来。再比如溜圆，词根是圆，前边的溜是光溜的意思，这一点跟后缀是不一样的。北京话的后缀现象跟北京人说话喜欢动情动容和习惯用夸张的手法有关。比如一个人穿的衣服比较花哨，北京人会说您瞧他穿的花里胡哨的，那么招眼。这里的花里胡哨的其实其词义就是一个花字，加上胡哨也可以写成呼哨，带有调侃的意味。所以北京话的话尾巴表面上看与话没太大关系，可有可无，但细琢磨还是能起到一种烘托和渲染的作用。那些吧唧啊、咕咚啊、咕叽啊、溜秋啊等等的后缀还是挺有用的。 北京话生动。汪曾祺先生在小说《云志秋行状》里有这么一段，有人问志秋，你为什么不自己个儿挑班？志秋说，有人撺掇过我，我也想过，不成我就这半碗，唱二路我有富裕，挑大梁我不够，甭小鸡儿吃绿豆强弩，挑班来钱多，可事儿还多呢。挑班约人，储好了火炉子，热烘烘的，储不好，狮子皮袄还得穿它，又咬得慌，还得到处请客应酬拜门子，我劳不了那份神。这样多好，我一个唱二烂的，不招风不惹事儿，得有碗醋卤面吃就齐了。您听北京话生动不生动？ 北京话的轻声音变。北京有个地名叫积水滩，潭的读音是二声潭，但北京人一般都念一声滩，即积水滩，好像那地方当年是积水形成的沙滩似的。其实积水滩在元代时水面相当大，一直到它现在在北面的北师大校区都是一片汪洋。那会儿积水滩是京杭大运河北京的起点，北方的大码头啊，能停靠上百条大的货船，您想能有滩吗？在北京话里头，真正的滩字是必须加儿化韵的。比如中国美术馆西边有个地名叫沙滩，因为当年这儿是北京大学所在地，所以特别有名。老北大的红楼现在已经是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沙滩在北京话里一定得加儿音读沙滩，德胜门外有个地名叫北沙滩和南沙滩，也得加儿音啊，读北沙滩南沙滩。在北京话里类似的轻声音变字很多，特别是土语中的一些助词。变音这一现象主要体现在一些轻声词上，比如说好的说成了好的，音歹的音，大爷说成了的爷，甭家说成了饼家，小李说成了小李儿加儿化韵，完了说成了完嘞，赶咯说成了赶了。相关的词儿还有好了行了走了，这个了都得说成嘞啊，说成好嘞行嘞走嘞。这个好了说成好累，特别累的意思，这不猴吃麻花满拧吗？北京土话发轻声一般是发卷舌音时会变音，比如说跟前变音之后读跟前，后尾变音之后读后眼，数落变音之后读数落，年下变音之后读年下，糟践变音之后读糟践，叫唤变音之后读叫唤，动弹变音之后读动唤等等。需要说明的是，这种变音是读的时候产生的，文字还是应该是原来的不变，也就是说您不能把年下写成年下。 有滋有味北京话节目，作者刘一达，演播郭伟，编辑关晓松，感谢您的收听。 你好，王总。 啊，你好，下班了。 师傅，好意的。哎，感冒了吧？给你纸巾。 谢谢。 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你的故事天地。 对不起，赵团长，我不能够接受你的求婚。 这是你人生中最重要的一次告别，我怎么可以不到场呢？ 灯塔中伸手不见五指，巧遇心惊肉跳，一把拉住开门的衣袖。 阿多昏昏沉沉的，耳边好像有人在说，比原意思，日本人随时会来的。 他们的声音 我们的故事，期待您的倾听。北京故事广播常书天地节目，让故事陪伴生活。 北京故事广播 FM 95.4 AM 603， 你的故事天地。 有滋有味儿，北京话，京腔京韵字多情，乡音里面有乡情，北京话里有文化。欢迎收听北京故事广播，有滋有味儿，北京话。本节目内容来自刘一达作品《北京话》，演播郭伟。 倒装句您肯定说过，您可能看出来了，这个标题就是倒装句。口袋的口朝上，您顺着口往里倒东西不就得了吗？干嘛非得倒过来装呢？哎，这就是北京话的特色。北京人说话喜欢后着吧，如早上起来出门上班，碰上了遛早回来的邻居李大爷，您主动打招呼：“早啊您，上哪遛弯去了李大爷？”李大爷也回您一句：“本堂亭溜达了一圈，我这上班去啊，大侄子。”得，慢走吧爷们儿。您看这一对话都是用的倒装句，正确的语法规则，主语要放在前边，即李大爷您早啊，上哪遛弯去了。李大爷的回答也应该是：“我奔陶然亭溜达了一圈，大侄子这是上班去呀。”现代汉语的语法，主谓宾定状补应该放在什么位置是有一定之规的，但北京人说话似乎不讲语法，很多口语是不规范的，语序的倒装及主谓宾弄成了宾谓主，这种倒装句便是典型的例子。萝卜白菜，北京人说话就喜欢这样，您有脾气吗？据我了解，这种说话口语倒装句的地方并不多。为什么北京人说话会有这种现象呢？究其原因，还是因为老北京人的礼数周全，面面俱到造成的。其实，见面打招呼这种日常用语，主语是完全可以省略的。早晨出门上班，在胡同里见到张二叔、李大嫂，一般情况下您只要点一下头，说声您好或者早上好就可以了。这种问候是从国外引进来的，按老北京的规矩，这种打招呼叫点手之礼，就是点个头就算这厢有礼了。不过按老理儿，对老街坊尤其是岁数大的人，见了面先得叫人，即所谓的道尊称，哟二叔，哟大嫂，然后再说吃了吗您，您早上遛弯去了。礼数再大一点，光相互问好还不行，还要问对方的老人好，挺好吧大爷大妈。因为早晨上班时间匆忙，两个平辈人见面直接打个招呼就行了，不必再呼其名。但是晚辈碰上长辈就不然了，光问好不称呼一下，那就显得没礼貌失敬了。可是在路上走得急，通常的习惯是先问好，问过之后又想起该叫一声，一来二去语序就倒置了。吃了吗大妈，您早班啊张二叔。当然这只是其中一种情况，大多数的原因还是说话的习惯问题。比如说，出息了小刘，拿个大奖我听说，上他那儿去吧。我们演戏还行，可演杂技就不灵了。他把这些东西都拿走。黑老李，能不能让我说两句啊主持人？这小子谁？两个馒头够吃了我。这类倒装句都是北京人在口语中经常用的，细分析起来有些属于病语，但北京人却拿这些病不当病， 因为已经习惯了。记得1977年恢复高考的第一次语文考试，其中就有一道题，写出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的主语、谓语和定语。据一位当年高考的阅卷老师说，许多考生都在这道题上丢了分。我琢磨着，要是北京考生答，大概不会丢分，因为这种典型的倒装句是北京人的拿手好戏呀。其实倒装句在人们平常的口语里也时不时的使用。倒装句的作用是强调一句话里边的重点，比如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这是国歌里的一句话，它强调的是奴隶们要起来，把起来这个动词放在前面，显得更加有战斗性。同样的道理，北京话的倒装句往往也能起到这种作用，比如吃了吗您，麻呢您，它强调的是吃了吗和干嘛呢。 北京话幽默，北京土话说普希金的名作假如生活欺骗了你，就成了这样。假如生活糊弄了您，甭言语，甭蔫声，甭咋呼，甭嘟囔，甭嘟了个脸蛋子，您就犄角旮旯那儿堆咕着，也甭起来，一直往前顾求，像毛毛虫一样顾求顾求，一直顾求，总有一天您会变成一铁有翅膀的大扑棱蛾子。可有一样，到时候您得呼上个翅膀，翩翩起舞，想怎么飞就怎么飞。您听，北京话幽默不幽默？ 北京土话中的满语。我有一个朋友姓奥，写出来是湖北省的简称的那个恶字。他跟我说，十个人恨不得有九个会把他的姓念成恶。其实傲是满语，准确的读法是高傲的傲。北京土话里有很多满语，原因是满族是中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大清国的统治者。虽然大清国把汉语作为国语，但依然保留着满语的地位。在两种语言的交流中，满语也在不断地融入北京话的口语之中，成为北京话的重要组成部分，以至于后来人难以分辨哪个词儿是汉语，哪个词儿是满语了。北京人说话喜欢用挺代替狠和特别等副词，如把很好说成挺好，特别仁义说成挺仁义等等。这个挺字就是从满语转化而来的。再比如猫腻儿这个词，很多朋友以为是汉语，有人理解为是猫盖屎的意思，有人认为是做手脚的意思，这都属于望文生义。其实猫腻儿是满语，原意是在树丛中躲闪藏匿，您明白它的出处，自然就清楚这个词儿是什么意思了。其实北京话里的许多满语，单从字面上您无法解释，比如改楼和楼子这两个词儿，前一个词的词义是不管不顾的拿，后一个词的词义是麻烦问题。可您从字面上能看出这两个词的意义来吗？为什么北京话里的满语您分辨不出来呢？主要有三个原因。一是满族文化在与汉族文化同化的过程中，汉语和满语是相互渗透的，造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现象。比如老北京人说这个女孩长得漂亮，爱用牌亮这个词儿。我很长时间以为它是汉语，因为汉族人以脸牌的漂亮为美，牌亮这个词儿字和词义都对上了。其实牌亮也是满语转化而来的，长得美丽的意思，进入北京话以后才有牌亮这个词。二是满语进入北京话序列之后，为了追求发音的字与汉字的字义相同，发生了语音上的变化。比如掰扯这个词儿，也是从满语转化而来的，原意是检查、寻看，进入北京话后，意思是较真儿、 争辩，弄清是非真相，跟原意差不多，所以按汉语掰扯的音。三是满语进入北京话序列后，其词的原意又有所扩展和延伸，有的甚至离开了原意，所以造成满汉语相混淆的情况。比如咋呼也是从满语转化而来的，其原意是泼辣的女人，变成北京话之后意思就是大呼小叫，故意声张，跟原意相左了。以下北京话中的满语也有这些情况。央告也说成央个或央给，祈求求情的意思，也是来自满语，原意是托人情说好话，进入汉语后意思有了些变化。墨迹不停地唠叨的意思，来自于满语墨错，原意是迟钝，进入汉语后意思完全变了。抹擦抹擦把东西抚平的意思，来自满语，原意是向外舒展。瞎诌八咧说的是信口开河胡说八道的意思，八咧就来自满语，原意是狂妄胡言乱语。格子是挠人的嘎吱窝之类的，来自于满语，原意是挠腋下，进入汉语后意思没变，但这个词后来被引申为给人使坏难为人。勺到说话磨叽的意思，颠三倒四啊，来自于满语，原意是形容人走路像劣等马一样颠颠的不稳当。哈喇哈喇味儿，油脂的东西变质之后发出的气味叫哈喇味儿，也是来自于满语，原意是油脂变味窜鼻子。哈斥也写成呵斥，斥责数了人的意思，来自于满语，原意是督促强压。喇呼是马虎随意的意思，也是来自于满语，原意是没本事无能。萨其马老北京的一种点心，满语是狗奶子糖蘸的意思，狗奶子是东北的野生浆果，最初拿它做萨其马的果料，后来被葡萄干、瓜子仁、青梅、山楂糕等取代。在北京话中还有一些满语被人所不知，如把牢、寒碜、规制、举起、活粉、横式、杠头、瞎掰、桃换、咂摸、滋毛、贼着、猫着、待见、褶子、溜嗖、胡沁、倒齿、压根、嚼骨、撺掇、编排、忙和、接过眼儿、扫眉搭眼、鹅脸，鹅脸就是衣服上的脏的痕迹，打哈哈、秃噜、套近乎、没溜，就是不正经，阿哥就是公子少爷，阿读去声。北京话里除了满语外还有一些少数民族的语言，如胡同这是蒙古语，德和乐摔跤的术语也是蒙语，塔斯密啊是一种小吃，甜咸口味的溜羊肉丝是回语等等。北京城在历史上就是移民城市，北京话一直在与不同语言的交流中发展，随着时间的推移，历史的演进，满语及其他少数民族语言融入北京话，并不被人们知道的情况将不足为奇。 北京话巧妙，萧乾先生在散文《北京城杂役》当中说，京白有些词儿用得妙，现在夸朋友的女儿貌美，大概都说长得多漂亮啊，京白可比那话事，先来一声哟喂表示惊讶，然后才说瞧您这闺女模样出落的多水灵，相形之下长得这个词儿就死板了点，出落它就带有发展中的含义，意思是以后还会更美，而水灵这个词儿，除了静的形态比如五官端正之外，还包含着雅、娇、甜、嫩等等素质。 喽喽原来是外语， 北京话里有许多外来语，只是有些我们并不知道。外来语是指根据外语单词翻译过来的译音，这些译音有的翻译准确，有的翻译不准确，但大概其是原来的意思，人们说着说着也就约定俗成了。由于人们说的是译音，而且话的意思不见得跟人家的单词能对上，所以人们常常把外来语与北京话相混淆，有些看着好像是土生土长的北京话，其实是外来语。比如北京人管看看叫搂搂，看一眼也说成了搂一眼。我从小就把这句话挂在嘴边上，很长时间以为它是北京土话。北京胡同里的孩子淘气，经常自己生造一些词儿，搂搂，我们这些孩子也说成搂戏。比如这东西让我看看，我们会说这东西让我搂戏搂戏，搂戏也就成了北京土话。其实搂搂是从英语 look 转化而来的，最早就叫 look。 我小的时候，北京人常说的一个词儿是 K， 这个 K 字有训斥、寻衅等意思。比如小孩不听话，受到大人的数落，北京话叫挨 K。 再比如过去北京的孩子打架不说打架，说 K 架，我把他打了，要说我把他 K 了。跟 Lolo 一样，我很长时间以为它是北京土话，其实这个词儿是从英语翻译过来的译音。这类词儿还有很多，这些外来语是怎么变成北京土话的呢？这跟北京是六朝古都有关，都城是政治文化中心，也是对外文化交流的窗口。外国人来北京，自然在语言上进行交流，一些常用的单词不知不觉就渗透到了北京人的口语中了。赵丽蓉和巩汉林演过一个小品，赵丽蓉说她会英语，巩汉林说你说两句我们听听。赵丽蓉说英语不就是点头 yes 摇头 no， 来是 come 去是 go 吗？让人听了为之捧腹。外来语大量引进北京话大概是在上世纪二十年代，这跟早期的洋务运动和后来兴起的新文化运动有直接关系。上个世纪初，中国进入了改良的年代，一方面有钱人家的子弟纷纷留洋，另一方面大波的洋人来到北京，一些洋货如洋车、汽油、洋油也就是煤油等等也跟着进来了，北京出现了崇洋媚外的风尚。您看过老舍先生的话剧《茶馆》吧？里头的小刘麻子要把王利发的老茶馆改成酒吧，而且好不说好，要说蒿，就是那个时候。还有北京胡同里出现的一大批小洋楼、西式的大门等等，也是在这个时候。一些年轻的北京人追求时尚，北京话叫赶时髦，迷恋洋货，大批洋货的英语单词译音开始风行，如沙发、夹克、摩托、咖啡、冰淇淋、披萨、模特、凡士林、卡其布、雷达、幽默、休克、热狗、沙拉、汉堡包等等。你说我也说，一来二去的，这些词儿就进入了北京话的序列，如同现在人们说的 pass、party、粉丝、拜拜、打的这些词儿一样。当然，外来语在进入北京话后，在同化过程中，原来的译音也有所变化。比如披萨，最初是比萨，后来又改成了披萨，最后才是现在的披萨。再比如啤酒是个外来语，很多人以为它是来自英语的 beer， 但其实是另有出处。啤酒是欧洲人喜欢喝的酒，所以在欧洲国家其单词都差不多，这些外语都有啤的发音，但是啤酒这个外来语进入中国还是来自德语的 beer 的音译。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是德国人在1897年把啤酒引入中国的，最早在青岛，后来到了北京。啤酒最初的音译是啤酒，就是皮毛的皮， 后来青岛人觉得这种酒开胃健脾，所以改成了脾胃的脾，啤酒。但是脾胃的脾，啤酒这个脾字让人有些费解，于是青岛人发明了这个字儿，口字边的啤酒，也就是现在这个啤酒的啤字。啤酒进入北京话后，那个酒字就给省了。现在北京人到饭馆点啤酒，或到商店买啤酒，直接说来瓶啤的。您看，啤酒这个外来语，从最初的皮毛的皮，到脾胃的脾，又到现在的啤酒，到后来的啤的，经过了多少演变。 北京话委婉，萧乾先生的散文《北京城杂役》当中说，京白最大的特点是委婉。从前您只要往柜台前头一站，里头的伙计就会跑过来问，来点什么您呢？哪件可您的心意？如果看出您不想买，他自然就会打消您的顾虑，说您随便看，买不买没关系。您听这北京话有多么的委婉。 假如生活糊弄了你，在北京话里有些行当的叫法也与其他地方有所区别，比如扛大个的说的是装卸工，打小鼓的是收古董的，跑堂的是饭馆的服务员，耍板敲的是拉脏土的，挑挑的是走街串巷的小贩，拉脚的是客运，堂头饭馆领班，琴行是餐饮业，跟包的助理，了事儿的能平息事端的，张罗人主持事儿的人，牙行是经纪人，打手巾板的是戏园子里的服务员，片警警察，窝脖旧时北京搬家的工人等等。在现实生活中，各地独有的土话很多，尽管现代社会城市之间交流日益广泛，但一些专有名词随着物品一起在各地落地生根后依然独善其身，成为原产地文化的一个符号。比如说北京的烤鸭、炸酱面、二锅头、豆汁儿、千层底儿布鞋等等，走到哪儿它也这么叫，不过人们一看就知道这是北京的。我们前面已经说了，在现实生活中如果用纯北京土话进行语言交流，恐怕外地朋友听了会一头雾水。现在网上流传用北京土话说的那首有名的诗《假如生活欺骗了你》，如果用北京话读就得是这样：假如生活糊弄了你，甭言语，甭蔫声，甭咋呼，甭嘟囔，甭嘟噜着个脸蛋子，你就旮旯那儿怼咕着也甭起来，一直往前顾求，像毛毛虫一样顾求顾求，一直顾求，总有一天你会变成有翅膀的大扑棱蛾子，到时候一样搂着翅膀乐意咋飞就咋飞。这是按北京土话的音读的诗，逗吧，当然这属于网友搞笑的段子。在网上这种用各地方言搞笑的段子有很多。 有滋有味北京话节目，作者刘一达，演播郭伟，编辑关晓松，感谢您的收听。 阳光茶园， 请您欣赏， 请您欣赏。 朋友啊，朋友，千里难寻是朋友，朋友多了路难走，人心难测不够朋友，没有他们一个够朋友。 小钱， 钱 唱的真好嘿、哎、 老王 来来来 来大点 喝水。 好， 来来来， 好，谢谢 我谢谢、 哎、喝 啊， 这么一大堆啊 啊 明信片， 哎， 有我的吗？ 没有。

你好， 收音机前的广大的新老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下面有请杨老师，杨老师你好。 李老师您好。 杨老师您好。 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嗯， 李老师， 哎， 我们已经把这个冬季诱发的呼吸系统疾病、消化系统疾病和运动系统的疾病和大家已经讲完了。 嗯， 那么今天接着和大家谈谈这个冬季容易诱发的心脑血管疾病。 这个心脑血管疾病啊，可对人的健康乃至于生命是吧，构成最大的威胁，是吧？它能够致使人什么呢？生命结束。 是的。 这个千万不得啊，这个放松警惕。 对，尤其是冬天。 哎，这个垃圾呢，我们先给大家说一说，是吧？这个垃圾呢，它是从1%开始啊，大家要注意啊，从1%开始，然后呢，1%到2%、3%，一直到10%， 逐渐积累来的， 是吧？在10%的时候，你有感觉吗？你没感觉。 嗯。 啊，就身体还有一个呢，承载的能力。啊，有个承载的能力，啊，然后呢，从10%慢慢又发展成20%，是不是？ 嗯， 到达30%，啊，40%，一直到50%，在50%左右的时候，你开始有感觉了，为什么呢？因为你的血流量啊，是吧，已经减半了， 那个时候就应该有感觉了， 有感觉了， 嗯， 是吧？但是有感觉说心脏不好，有时候呢。哎呀，突然感觉他，哎呀，心脏难受，哟，家属一听害怕了，哎呀，你赶紧去查查吧。那谁谁一说心里难受，这人没了。哎，结果一到医院看怎么样？啊，医生说心电图基本正常。你看，哎，他心里放心了。啊，大夫说没事儿。啊，家属得问呢，你看完了有事吗？大夫说心电图正常啊，基本正常啊。嗯，你没问问这怎么回事啊？嗯，大夫说了，他你多玩时候犯病时候再来。你想想，这时候的犯病就是几秒钟、十几秒钟，是吧？你坐什么火箭呢？你也到不了这儿。正犯病时候正好去查，所以说往往这种这话说的没太大的意义，是不是这意思？是吧？你不可能正好掐着那个犯病的十几秒，是吧？他一过性的一时一会儿又慢慢恢复了，啊，所以有些人对这个你看态度就不一样。我们为什么要把这个问题说，实际上还没有离开这个房子， 嗯， 啊，是不是这意思？ 是的。 哎，有些人就说哦，啊，说明我心脏已经不好了，啊，哎，大夫你看我需要开点什么药啊，我搞搞预防。那你要不来点这个啊，复方丹参片吃吧，啊，是不是？ 对。 啊，那我就吃着点吧，是吧？ 嗯。 哎，就这样的。那有人说哦，没事儿，哦，是啊，嗨，哎呀，我说不来吧，没事儿，家属非得让我来，看了吗？心电图做完了，没事吧？还有这样的。 有。 实际上，哎呀，实际上他就不清楚，是你没事儿，他能难受吗？你琢磨琢磨。是吧？所以大家一定要小心这个。什么叫防微杜渐？是吧？它一开始，是吧？在你这个偶发，实际上呢已经具备了，啊，已经啊触及到，似乎啊就是开始触摸到你的身体承受的一个底线。哎，当你喝完酒，当你过度劳累了，是吧？当你睡眠不好了，啊，当你遇见风寒了，啊，这时候。怎么样就可能就表现出来，就是你的基础加上诱因，这样呢，那就可能就可以发病啊。但是初期发病的一会儿就过去了啊。你可以比如说说有些人说平常我走路啊没事儿，哎呀我一上楼就感到哎呀心慌气短，实际上这不就心肌缺血吗，缺氧吗？ 对， 是吧？或者有人说了啊，那天我一赶车紧跑了几步， 嗯， 或者我提了点东西，哎呀上不来气了。 对。 实际上这些都是。 嗯，都给你发信号了。 哎，都发信号了。但是我们往往呢，哎，一会儿它就过去了，缓解了， 他就没把这事儿搁在心上。 对。 啊，我们把这些，实际上呢，如果你这时候呦，啊，提醒你注意，是吧？你去努力去净化，是吧？净化你的血管，是吧？垃圾嘛，大家问了，这垃圾怎么形成的呢？是吧？怎么原先就没有这事儿？对，我不刚说了吗？我们身体有一个，是吧？它只要吃，只要活着，它有垃圾产生，而且呢，身体的它有一个自洁能力。这自洁能力，我们看这个化验这个单上有个叫什么的，是吧？高密度脂蛋白，啊，大家看看那个，哎呀，我那高密度脂蛋白怎么箭头是吧朝下呢？ 怎么低了呢？ 对，低密度脂蛋白啊朝上了，高密度脂蛋白啊朝下了。大家说是高密度脂蛋白是干什么的？对，我不说了吗？身体，我们身体都有个自洁能力。人体是一个复杂的精密的一部机器啊。什么叫自洁啊？就是能够把你的身体产生的一些垃圾啊，这个我们比喻这个高密度脂蛋白就是垃圾的这个车，负责清理清洁车啊，它给你啊装载走了，明白这道理了吧？ 明白了。 哎，这就起到净化了，是吧？每天我们生活嘛，就像我们日常生活，你生活就有垃圾吧？哎，我们的保洁员呢，是吧？他不就做这工作吗？哎，你看看，是吧？你家里也干净啊，你这个街道也干净啊，对，是这样的，啊。但是我们这个身体呢，不是说呢，你产生多少垃圾，它都能够给你拉走，啊，特别是我们现在说这个食源性疾病，啊，就说富贵病，吃出来的病嘛，是吧？你看低密度脂蛋白说明什么？是不是你吃的油性的东西太多了嘛？ 低密度脂蛋白超标就是垃圾过多了， 是吧？这个什么过多了？脂嘛，脂是脂肪啊，是吧？还有呢，胆固醇呢？什么胆固醇高啊？你动物的内脏胆固醇高啊，是吧？蛋黄啊， 嗯， 是吧？哎，鸡胗根啊，是吧？鱿鱼啊，是吧？这些嘛，是吧？那你不是说啊，你生产你吃了那么多的，你现在什么高蛋白高脂肪是吧，高热能东西吃多了啊，我们的身体呢啊，这个车它拉得走，它拉不走 了，超标了，它就加大了它的这个承载能力了， 是吧？工作量增大了吧， 对，它就不愿意干了。 不是，那把车给搞坏了， 嗯， 运力降低了， 对， 所以呢高密度脂蛋白啊，这工作效率降低了，箭头朝下了，是吧？你一通的吃，是吧？吃的呢，啊，低密度脂蛋白啊，是吧？哎，胆固醇呢，哎，一直往上冒，这不就这么着吗？啊，这就是一个不平衡。你看，现在我们说的都是现代医学了啊，从微观来分析啊，这样我们就清楚了啊。所以在50%左右的时候。啊，有的人承载能力高一点，可能60%，偶尔有时候是吧？哎，出现问题。有的呢，可能承载力低一点，啊， 30%-40%他就有感觉了。 哎，对，有时候偶尔就出现这情况，所以还不尽相同，啊，大约就是在50% 左右就应该有感觉。 大家明白这意思？50%呢是偶尔，偶尔，最后呢不偶尔了，是吧？什么叫不偶尔了？哎，总觉得这个胸这儿啊，是一发闷，是吧？哎，不透亮，是吧？闷不拉几的，是不是？或者胀不拉几的，或 者 有时候 堵的难受， 哎，有时候还憋。 嗯， 他这个一个人的敏感性也不一样啊，哎，另外呢，他这个反应也不一样，是吧？他压迫的哪个支，是吧？哎，放射在哪个啊身体的某一个部位，还都不进。相同，但是这个意思是吧，大同小异。那我们把这个问题就说得很清楚了，是不是啊？那你看现在有的人是难支架，是难一个吗？ 嗯， 不 是，一安安上两三个， 最多的我们说有六七个的还有。 对， 是不是啊？他不能从根本上问题解决，怎么从根本上问题解决？就是你把住你病从口入。 是吧？我们过去啊，可能老人们都听过啊，要注意病从口入。那时候病从口入是什么内容啊？是吧？不干不洁的那个东西不要往嘴里吃，是不是？要把住这个。现在要把住什么？病从口入，是不是？要把住你些，是吧？哎，富贵病。什么叫富贵病？就吃的太好了，啊，吃的什么太好了？就鸡鸭鱼肉呗，啊，用现代医学是酸性物质吃的过多了，啊，什么叫酸性的物质？有的人理解是，酸味儿了，不是酸味儿了，是不是？哎、啊，是酸性的，啊，什么叫酸性的？这些鸡鸭鱼肉的都属于酸性的，啊，酸性的相对就是碱性的。是吧？你看我们的蔬菜啊，一些水果啊， 蔬菜水果都是含碱性的，嗯。 啊，你说这人浑身总懒洋洋的，啊，肌肉啊酸痛，这叫什么？酸性体质。啊，说明什么呢？啊，说明他那酸碱身体不平衡了。你说中医讲这个平衡，我们曾经给大家说了，阴阳是基础，平衡是关键，是不是？ 对。 实际上呢，中医和西医啊，都能找到他们的。 这个共同的这个地方， 哎，你比如说在这一点上，是吧？现代医学就讲了，人的应该成什么？酸碱平衡，后边还有一点， 弱碱式。 弱碱式，什么意思？我们要跟呢，是吧？跟这个老年朋友说，特别是跟这个是吧女性朋友说，都知道，啊，过去都是现在，过去哪有买馒头的？不都自己家里蒸吗？对。是不是得发面呢？啊，得发面。那面怎么就要发起来了？一闻，哇，酸的啊，酸的，酸的怎么办呢？酸的你得揣碱，是不是？ 酸碱综合。 哎，酸碱综合呀，一综合之后，啊，揣完碱多与少啊，正好不正好，闻一闻，是吧？哎，闻一闻不酸了。有的人呢还舔一舔，啊，甜丝丝的， 有点甜。 啊、哎，有稍微有点甜，啊，行了。啊，有的呢外行不行啊，我得呢弄个小面团烧一烧，一烧一掰啊，闻着不酸，是吧？哦，行了。有经验的人呢，在不酸的情况下再少点点碱，就是在啊就是酸碱平衡的情况下再来那么一点，这叫酸碱平衡啊，成弱碱式。哎，多搁那么一点啊，这个馒头蒸出来说，呵，好吃。人如果成一个酸碱平衡，成弱碱式，这人就健康。 嗯， 这回说清楚了吧？ 说清楚了，说明白了。 啊，我们把这个核心的、关键的， 嗯， 心脑血管疾病根源是什么，是吧？我们把它说清楚，是吧？这样我们明白了以后呢，啊，我们再说，这是你。是吧？发病的基础啊，不是说你突然得的这个病，实际上呢，你就是一个积累。什么叫功到自然成啊？是吧？这积累啊，身体不能承受了，不能承载了。怎么就不能承载了？就是加上诱因。所以我们现在呢，一方面啊，我们讲了这么多的知识啊，就一个目的，就提醒大家。提醒大家什么？酸性的物质和碱性的物质啊，前两天节目还说了，是吧？ 嗯， 还要注意荤素搭配呀、啊。 对，干稀搭配呀、 啊。干稀搭配呀、啊，粗细搭配呀、啊。 是的。 啊，是不是这意思？ 嗯。 啊，实际上这里边啊，就讲的是啊，荤素搭配。怎么叫荤素搭配？你现在小孩他连菜他不吃，啊，他就吃肉，是吧？那将来就够呛。是吧？你看一个一个小胖墩儿，是吧？那中国现在量一个胖子，其中量一个胖子就要有一亿的人叫肥胖症，啊，他都是血脑心脑血管未来的什么呢？ 后备军。 现在也不是将来的，就已经是了。 对， 是不是就已经是了？所以这些问题给大家呀，我们多花一点功夫， 嗯， 是吧？给大家呢掰开了揉碎了。说清楚了，是吧？这些病，是吧？如果你不从你自身，是吧？哎，进行啊注意， 然后我们那句话怎么说的，是吧？大家常听着，是吧？拔住嘴，迈开腿， 对， 是不是？是不是这么说的？ 是的。 哎，对。我们还有一个直白的话，啊，拔出上口，打开下口，是啊，这个对，太通俗了。但是这个意义可不一样啊！大家注意啊，这两句话，这个意义不一样。所以有人听节目的时候一听，是吧？这样听哦，啊，拔住嘴，迈开腿，迈开腿是什么意思？ 经常运动啊， 是吧？这个脂肪的东西，是吧？它呢，通过运动 可以消耗一部分， 可以消耗掉。 嗯， 哎，可以消掉。你看，我们举个例子啊，这个有些人可能看过这个报道，是吧？这个孩子得了这个肝病了，需要什么呢？需要移植肝。现在上哪找肝源去啊？是吧？那从，哎，从家里人吧。啊，哎，他母亲一配型配上了，但是呢，大夫说，哎呀，还不行。你看，前面说配上了，挺高兴的，后面说又不行，怎么不行呢？说你这个有脂肪肝，还不行。哎呦，但这怎么办呢？他有什么好办法吗？他说这个也没有什么好办法，那你就把它通过运动把它消耗掉吧，是吧？哎，最快的方法就这个。那，那行。只要能啊，救孩子、救儿子的命嘛，是吧？哎呀，就是可怜天下父母心嘛，是不是？哎，哎，这换给的心都行，就是那么个心情，是吧？别说呢，给了肝还能长出来，是吧？啊，哦，现在的这脂肪肝啊，大夫说了，可以通过运动，好，天一亮就走，一通垮走，结果怎么样？救子心切呀，是吧？动力十足啊。是吧？可能也就个数来月，再一查，合格， 脂肪肝没了。 这就给我们啊，我说这例子啊，大家就知道了。哎，这个脂肪，你看啊，咱再说多说一点啊。你看到这个，咱们都知道北极熊，是吧？它到时候需要冬眠，它在冬眠之前，它需要大量的吃什么？是吧？要采食，要吃饱了啊。它为什么不怕冷呢？它又存有大量的脂肪， 嗯，脂肪就是它的保暖层， 啊，对，是吧？哎，这时候呢，它可以去防寒，哎，通过慢慢的燃烧，是吧？嗯，然后它可以生存，它就这样。它一冬天可以不吃，我们呢，我们天天吃，我们一天三顿饭的吃，是吧？你有必要吃那么多吗？一顿吃那么多吗？ 没有， 没必要 适量的吃。 我们也不是人，也不是需要 冬眠，不能吃得过饱 啊。我们也不是要需要三个月、半年，是吧？我们不吃不喝了，是吧？不是的，所以这样呢，就造成量多了，啊，量多了，啊，这回我们就清楚了，是吧？说这时候呢，拔住嘴，就是少摄取；迈开腿， 多运动， 就是把它消耗掉。 嗯， 啊。是这个意思。那么我们啊又说了一句话，拔住上口，打开下口，什么意思？就比那个呢又进一步了啊。可能听我们这节目的朋友都清楚，是吧？有一个什么现象，做了咱们这个方法，泡脚按摩推肚子， 有一个排毒的过程， 嗯，排的是什么，是吧？黑的、黏的、恶臭的， 嗯， 啊，这个那可以说是一个解决，是吧？这个心脑血管体内垃圾的一个非常非常好的方法啊。这个再结合这个，我们给大家把它说到位了，是吧？啊，有些人呢，你看，是吧？有的人瘦下多少斤去，是吧？有的人瘦说50斤去，40-50斤。 对。 有的还得呢，最多的一次瘦了70斤。 70斤， 70多斤是吧？ 嗯， 啊，她有，也是个女性朋友，200多斤， 230多斤， 230多斤，啊，排出垃圾也排出那个多呀，是吧？一天呢十几次的，那么排，连排着好几天，有的人一次就排1公桶，他们都感觉到奇怪，哎呀，肚里怎么这么多脏东西呢？ 是不是？ 对， 拍完以后浑身特别轻松， 嗯，感觉到可舒服了。 他说有的还飘着这个油花了，是不是？ 是， 哎，你就可以看啊。我们这个呢，就给大家一个提示哦，血管里啊和血液中的垃圾是可以得到一个净化的。一个方法就是通过运动消耗啊，让这脂肪燃烧。一个呢，就是我们通过是吧，哎，泡脚啊，推肚子啊，然后呢把这个体内的垃圾给它排出去，打开下口嘛，给它排出去，这个速度就比较快。 对， 是吧，很多人的脂肪肝没了吧。 对 啊，从重度的、 嗯、 啊到轻度 的 最后到消失了。有人还不相信，是吧，哎，大夫你再给我看一看。他说看什么？他说我原先是重度脂肪肝的啊，但是没了。不相信又到另一个医院去查去，是不是？ 是的。 啊，最后一查说没了，是吧，哎呀，这就高兴了，是吧。所以这个呢，就是给我们一个提示，是吧，一方面是吧，我们要从呢自己的饮食啊，饮食要一个是要规律。什么叫规律啊？到点就吃，是吧，规律啊。一个呢是要多样化， 嗯， 什么也要吃，什么也不要暴食暴饮。比如说我爱吃这个我就吃起来看，我不爱吃那个就不吃，是吧。哎呀，一说你看现在讲这个食疗，哇，这个营养里边还有什么什么，哇哗，大家都去吃那个。实际上呢不是那么回事，是吧。实际上我们吃的东西啊，按照正常来说我们什么都要吃一点，是不是？ 对， 什么也不要过， 嗯， 是吧。我们谈到了一个呢，很多病的形成是什么，一个不及，一个太过，是吧。我们什么都要掌握一个度， 对， 是不是？ 一句话就是均衡营养。 哎，均衡啊，我非常赞同这句话，均衡营养，是吧。什么都有营养，是不是？但是呢，对，就是你一定要结合你是不是缺这方面营养，是吧。它再营养多了你已经够了，不需要吃那么多，是不是？ 即使你缺了一顿吃个够也补不上 啊，它 都有一个度。 哎，它有一个慢慢吸收的过程， 嗯， 就是你不足你吃，是吧，你吃完它不吸收有什么用啊？ 对， 是吧。哎，所以也没有用。所以我们呀，有时候听知识一定要还得消化，一定要动脑子，是不是？所以我们这样说起来了，是吧。第一，我们要从啊，自身饮食要注意，哎，营养要均衡啊，要固定，是不是？哎，这方面啊。二一个要注意什么？运动，是不是？一定要运动，要保持一个平衡，你摄取的和你身体需求的加上你消耗的和排泄的应该保持个基本的平衡。哎，这就没问题了。你现在你吃的多，库房都满了，是吧？你还吃，你吃上你都吃成了，是吧？吃成了，是吧？大肚蝈蝈了，将军肚了，还吃了，那能没病吗？是吧？好东西回来之后过多了，演变成垃圾了，是吧？今天的时间我看到了，咱们今天就说到这儿吧。好，朋友们再会。 好的，朋友们再会。 以下是广告时间。祥康厂桥店位于西城区地安门西大街157号，电话83226605。朝阳店位于朝阳区天居园6号楼底商，电话84806330。中关村店位于海淀区中关村东路90-5，电话62639411。通州店位于通州区中山大街35号院4-7号，红旗宾馆向东100米的路北，电话57155065。木樨园店位于丰台区南三环中路66号楼3号底商，电话87874753。昌平店位于昌平区鼓楼北街北侧100米，电话80115928。廊坊店电话03165269553。以上是广告时间。好，朋友们，这个时段的养生家常话节目呢就到这里，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之前搞的一场1块钱买5粮液股份好酒的活动，

四 AM 六零三，你的故事天地。 一首歌，见证一段青春，一段情感，一段岁月，一段故事。北京故事广播与您共同品味时光流转。 浏阳河望过了几道弯，几十里的水路到湘江，江边有过什么仙呐、啊？去了过什么人？领导人民的解放，那咿呀咿自由。 AM 六零三，你的故事天地。